东涌第54区启德 2B2 号地盘、土瓜湾高山道和北角渣华道等的项目。警方上星期五聯同入境處在多區掃黃，拘捕兩男三十一女，其中兩名47歲相信是賣淫集團管理人的本地女子，同埋26名涉嫌提供性服務的女子。灣仔警區處理助理指揮官何少東說，今年7月大規模掃黃行動之後，留意到一些低端按摩場所很容易翻身，有理由相信9間場所源於同一化的犯罪集團，透過放蛇再次展開拘捕行動。對於警方國安處前處長蔡展鵬今年3月涉嫌幫襯無牌按摩院，涉事按摩院在早前的行動被掃蕩，負責人被檢控，被問到涉案集團是不是跟事件有關，何少東說案件已經進入司法程序，無法提供相關資料。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954点，跌41点，总成交金额129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681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212点，升10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6.6升3.2，美团248蚊升5蚊，阿里巴巴121.1跌1毫，恒生中国企业86.92升1.4，盈富基金24.14升2仙，快手86.75升4.5，京东集团310.6跌1.6，友邦保险81.2跌6毫，港交所472.8升4.6，药明生物98.2跌2.3。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9，英镑10.317，瑞士法郎8.436，澳元5.571，加元6.121，新西兰元5.287，欧元8.795。每百日元对港元6.86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589。日经平均指数报28640点，升202点。港金报1662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86美元，卖出178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医院的慢线，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阻了金大一带的交通都是比较繁忙的。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车龙分别排到去三圣和黄珠路近龙日村。咁至于早前咧，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第二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喺东港中心。咁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和富中心嘅第二线有意外，车龙排到东港中心。隧道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车龙都系排到近东港中心。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路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嘅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彩虹村。咁提提大家，渡轮嘅消息就是由于强风关系，富裕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嘅渡轮航线终点站系改为沙螺湾，暂时都系唔停大澳噶。咁另外，由于船舶机械故障，下昼5点即系啱啱由屯门至到沙螺湾嘅班次，以及系稍后下午6点由沙螺湾去屯门嘅班次咧，都系会取消。

好啦，嚟到12月13日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烂剧星期一啊，今日系我决定系烂 剧星期一， 系 系点解咁？ 点解咧？因为话说咁样嘅，我觉得烂剧有时喺生活入边真系好重要。纵然你会笑嗰个剧系一个烂剧都好啦、嗯，因为话说其实小弟最近嗰个心情都唔系咁好，因为屋企只猫猫近日走咗啦。 系 咁琴日咧就终于即系叫做同猫猫即系送走咗猫猫啦，即系帮佢处理好一啲后事咁样。咁我同我太太其实全日嗰个心情都处理完之后，好似叫做放松少少，但系个人又好提唔起劲做嘢。我唔知道你明唔明呢一个状态，系啦，低落咯，即系做乜嘢都好似提唔起劲咁样嘅。咁、嗯、于是乎，琴日处理完啲后事之后，我哋就翻到屋企啦。咁就咁个人冇乜心机，乜都唔想做，连剧都唔系好想睇嗰一种。咁我哋开始处理一啲好耐冇处理嘅家务，即系例如可能系。晾下衫啊，洗下衫啊，咁嗰啲嘢啦，拖下地啊，咁嗰啲嘢啦。咁拖完个地，咁跟住然后我太太就冲咗杯去湿茶饮。 系， 咁啊好得意嘅，有时佢系嗰啲咧会令我好激气嘅一啲位咧，就系佢冲完杯去湿茶摆咗喺台面咧，佢摆咗喺度成粒钟都冇饮过。 但冇原因嘅， 冇原因，我唔知佢点解摆咗喺度，就即系佢本身可能谂住摊冻佢啦，咁然后谂住摊冻佢，跟住就唔喐佢，咁就摆喺度唔记得咗啦，咁样，咁去到我冲完个凉出嚟，我都见到杯嘢冇喐过，咁我话喂，咁你冲嚟做咩？唔好嘥啦，大佬，一杯去湿茶，咁佢买翻嚟嗰啲茶包咧，都成10元包咁样噶嘛， 都系钱啦， 好贵嘅都，咁跟住然后我话喂，你唔好嘥啦，你不如真系饮。你先冲啦，即系你如果冇乜心机饮，你就唔好嘥咗个茶包啦咁样。因为其实即系本身我哋跟琴日嗰个心情都好低落嘅关系咧，即系有时都知讲嘢个通系会平少少啦咁样。咁啊好笑，嗰样嘢就系我讲完之后咧，佢个人好似恍然大悟咁样啦，攞咗杯茶，跟住然后再加翻啲热水再冲热再饮咁样，跟住然后一冲完。佢成杯倒咗落地下，我话喂你做乜嘢啊？你搞乜啊？咁样我话 饮就算啦，仲倒咗去啊？ 仲倒咗去做乜嘢啊？咁样，跟住然后咧，即系可能佢 feel 到我个人心情唔好啦。咁 佢语气系点噶？你讲嗰下， 我嗰下喂甜啊你，唔饮你咪你咪摆你咪叫我饮咯，你唔好倒啊大佬咁，即系咁样啦。个语气大概系咁啦，即系有少少唔耐烦咁样啦。跟住然后可能佢都。feel 到我呢一份低落啊，咁然后佢无啦啦好灵机一触地搞咗个 get 喎，佢话哦冇啊，啱啱拖完地又见到地下未干啊嘛，咁我谂住搵杯去湿茶帮佢去湿咯咁样，跟住我笑咗成晚，就系、是、因为一个咁烂嘅 get， 好差呢、這个 get 极差，我想讲，即系如果平时我哋喺朋友之间讲呢个 get 出嚟，一定系俾个朋友笑足一个月咁样， 即系你嗰啲哇 系哇极好笑啦，唔该晒你啦， 咁都够胆讲出口啊！ 但系唔知点解咧，好渣地，我觉得因为。本身个情绪好差嘅时候咧，听一个好烂嘅烂剧，你都会觉得系好笑嘅、嗯。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体验，或者我唔知道你有冇曾几何时都搞过一啲咁差嘅剧。但我终于发现呢个世界上系需要烂剧嘅，有时、嗯、即系烂剧的重要性，我发现咗系。 因为就先讲翻你头先嗰个咧，我觉得系嗰个 timing 好紧要嘅。 嗯， 即系首先本身两个人嘅状态啦，然之后佢回你嗰句个 timing， 即系可能你叫做少少又唔可以叫责骂嘅，你少少有少少怪责嘅成分啦。然后你话完佢之后，佢能够喺半秒之间即刻还到击嘅话咧，其实因为你知嗰个系一个好本能嘅 反应 嚟嘅，即系佢唔系一个度咗嘅 punch 啊嘛， 冇错。 佢咁本能还击咧，其实我觉得呢个 timing 系会令到你有一种觉得啊 OK 系，同埋嗰下系因为 你跟唔到啊， 跟唔到啊，真系跟唔到。即系通常自己同伴侣相处咧，你讲话佢两句，通常佢离不开都系即系发翻你脾气啊，或者可能系扮惨啊、喊啊咁嗰啲啦，即系带。多數我認識的朋友咧，佢都會咁樣同我 share 啦。但我太太竟然冇咁樣做，我嗰下覺得係有啲驚奇嘅、 哦。因為我覺得你兩個人相處，你可以頭先爛 get 係一種啦。因為我而家回想翻有啲乜嘢， 即係可以開麥講到個爛劇，我醒唔起。 因為有好多都係 有啲又講唔到啦， 係啊，講唔到。 咁但係咧，我覺得有一啲所謂類近貼近嘅一啲叫做情趣，就係你可能會潤對方一句啊， 嗯嗯嗯、 對方又會潤翻你。即係情侶之間有時唔需要咁禮貌噶嘛，我覺得 係㗎， 即係嗰種係都係好睇噶嘛， 同埋會好直來直往咯。即係有時相處得耐咗嘅時候，即係唔好先姑勿論係咪一個 get 添啊。有時咧潤對方變成咗你生活當中嘅一個情趣啊。 因為我曾經試過一個嘅經歷嘅，我睇點樣修飾先。好啦，收息好啦，嚟啦。咁嗰阵时就同嗰阵时嘅女朋友，咁有一晚咧就睇完戏，咁、 嗯、 然之后就离开咗个商场啦，就企咗喺街嗰度，咁、嗯、就仲喺度即系讨论紧头先套戏啊，跟住谂点样去边度搭车啦。跟住突然之间迎面咧就有人嗌我，咁、 嗯、 就系我一个好朋友同佢女朋友一齐。 O、okay、K， 就佢又系睇完戏， 系 咁跟住大家 say 咗个 hi。 O K， 系啦，咁跟住就见咗面啦，咁。咁跟住個狀況，即係話有兩對情侶喺街上面啦。 嗯， 係。咁而對方我就淨係識佢男朋友嘅啫，我好 close 嘅 friend 嚟嘅。咁然後嗰個男仔又淨係識我嘅啫，即、okay、大家都唔識對方女朋友啦。 嗯， 係啦， 即係淨係兩個男仔相識啦。 相識嘅啫，咁、嗯、樣。咁跟住之後就喺度傾少少閒偈啦，咁。咁傾完個閒偈之後，咁我 friend 就哦好啦，咁啊走先啦，拜拜，咁啊就再日啦，咁就。跟住當時我好記得嗰個情侶行開咗之後，嗰陣時女朋友即刻講咗句，就話：哇，個女仔使唔使成程咧揾個心口掂住自己男朋友啊？即係咁，即係覺得嗰種前嗰種前面啊， 或者誇張得滯啊， 太誇張，使唔使啊？咁樣，然後我秒速回咗佢一句。你唔好羨慕人哋啦， 好衰啊你！ 咁然之後， 點解你又要咁樣邀養自己另一半呢 嗰時可能年少無知啦，覺得咁樣幾好笑啊！你忍唔住喊我話你唔好羨慕人哋啦咁。 有冇嬲啊？ 冇啊，因為佢自己都成日會攞呢樣嘢嚟笑啊，即係知道自己嘅身形味係最好啦。咁你嗰日你真係忍唔住，你想化咗嗰件事，因為好認真咁講啊。咁你又唔好想佢繼續去 comment 自己 friend 或者同佢另一半嗰啲。big black 嘢啦，你揾人嘢化咗佢啊嘛，咁就用一个咁样个位就笑翻佢咯，咁佢又冇嘢嘅咁， 咁都 OK 啊， 類近咯，即系未去到完全一个爛 get， 但系又系一个位，大家讲完出嚟都会笑咗佢。 我发现咧，有时呢啲人身攻击嘅嘢咧，即系你要去翻咁上下熟悉嘅时候咧，即系你唔熟就真系尽量 真系 唔好人身攻击啦，但系熟到咁上下，人身攻击有时系一种。比较奇怪嘅乐趣嚟嘅， 我都唔知点解会系一种乐趣、啊。 我想讲就系咧，你讲起呢样嘢就系咧，因为今日上网见到有个 post 就系有个男仔同个女仔入主题乐园玩，咁然后咧个男仔咧同个女仔咧点解会突然间喺网上面叫做红咗啦吓，咁系因为个男仔同个女仔咧都着住一对一套。唐老鴨嘅衫走入去個主題樂園玩，但係你諗下，女仔著好似 OK 啦，係咪？ 男仔著 真係少見啲噶嘛，係咪？真係奇特啲噶嘛。 唐老鴨係雄性動物嚟嘅，據我所知啊。 係啦，但係即係著起上嚟都好衝擊噶嘛，咁所以就好多人關注呢件事啦。咁因為話說，我有個 friend 又係好中意唐老鴨嘅，咁然後咧，我就即刻將呢個 post 掉出去，俾個 friend。同即係個佢老公都喺嗰個 group 入面嘅，咁我就掉俾佢，跟住我就話啊，我要線下你個老公先，我話哇，如果係你睇下人哋著住套幾愛佢女朋友先可以咁樣著住套衫周圍走啊，你得唔得啊？咁樣咧，跟住然後我個 friend 即係嗰個女仔啦，佢老婆啦，竟然自己彈翻出嚟話，我以前呢如果未結婚嘅話，我都會著噶，不過結咗婚就唔好啦咁樣，我問。点解啊？点解结婚后又唔得啊？咁样，佢老公冲出嚟答：因为肥咯。呢啲位咧又系嘅，即系有时你唔系咁上下熟咧，你一讲真系会嬲嘅。 会 系啊系啊， 因为有认识一啲朋友咧，佢個人咧，其實有時都幾好笑嘅、 嗯， 即係朋友好熟之間嘅話咧，即係玩下呢啲少少，即係人身攻擊下啲樣啊、身形啊嗰啲，咁冇所謂啊。大家你知道嗰個圈子係玩呢種，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佢有時好唔識做嘅就係遇到新認識嘅朋友、 嗯， 第一次見咧佢就拿呢一招出嚟啦。 哦，咁啊，好差啦。 係啦，即係第一下見面就即係當可能。唔知啊，見到個女仔朋友第一次見嘅，咁、樣見面我 hi， 咦你比想肥啲咁啊，即 哎哟， 即系你第一次见咧， 唔系嗱，你真系唔知佢咩性情，乱咁讲呢啲就出事， 就好危险啦。 所以成日有时都话嘅，有啲人单身系有原因。即系咧，等于 实力啊！ 以前唔知道，即系你细个会唔会都见到身边啲同学仔咧？即系可能读小学，或者可能已经初中啦吓，初中打后啦咁样。嗰阵时唔识噶嘛，即系有时可能有啲男仔暗恋个女仔咁样，跟住然后咧，佢哋就会想尽方法去令啲女仔注意佢咧，就会成日讲一啲人身攻击嘅嘢去令个女仔注意佢啦。但系通常佢以为自己会成功，最后咧会失败嘅。 所以係啊，你又係點樣用？其實好似翻翻你頭先開頭嗰啲都係，你嗰個 timing 用得啱唔啱啫？ 係啊， 即係我都問我朋友，喂，其實你第一次見，你唔使咁直接講啊咁。我咩喎？咁係啊嘛，咁我又讚佢唔落啊嘛，唔通讚佢好瘦咩？好虛偽啫咁。咁我冇人叫你一定要講嘢嘅。其實你第一次見，你唔需要咁多嘢講啊。 即係唔係話啊都幾好啊咁咪算數咯？ 或者 hello 咪算咯？係咯，做咩？做咩嗰个热身嘅对话系要一定要讨论身形咧？ 可能佢好想快啲同人熟络做朋友啦，但有时有啲嘢又不能够操之过急嘅，真系。 系啊，即系你用错咗嘅话，你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就衰了。 所以我对波城你第一个 first impression 系好嘅，因为你最初我哋相识嘅时候咧，你冇一嚟就攞个高度嚟讲。 冇噶。 不过后期你就开始攞个高度嚟讲，我就比较。即系你保留咯， 呢个咪系一个 friend 嘅表现咯。唔熟噶，唔会攞出嚟讲啊。 哎呀，我又谂起一个关于电梯嘅故仔，其实之前分享过咩啊？咪讲过咯。 你讲你嗰次有讲 full version 咩？ 我有冇啊？唔紧要啦，当啲听众冇讲，我讲多次。有一次真系有翻咁上下熟先得，同个朋友去食饭，食完饭之后，跟住然后要走啦，去搭车啦，咁啊搭电梯啦，咁、那个。朋友本身都高嘅吓，咁然后即系大家都知道我本身系娇小啲啦，咁样跟住然后我个朋友本身搭诶呢个扶手电梯嘅时候系同企高我一级定唔知同我同一级咁样嘅，跟住然后我哋喺度倾下偈，冇嘢嘅，倾得好开心嘅，佢无啦啦煞有介事咁样企翻低我一级，跟住我你做咩啊？冇啊。就翻你啊嘛，咁样，哇， 几好啊， 几好啊，best friend 啊，呢啲真系， 令到我即刻转歌而家， 咩啊， 即刻转呢只， 哇，你咁样样嘅你个人， 几好啊，呢首歌 你知啊， 咩啊，呢首歌嘅意思非常之啱啊， 系嘛， 系啊，讲标签噶嘛 ，OK。 想追加，加上也。 有 Fiesta 呢首派台作品叫做《形意标签》啊。先睇一次新闻报道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去年六四集会案中，八名民主派人士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罪成，案件在区域法院判刑，各人分别被判处四个月两星期至十四个月不等。经审讯之后被裁定罪成的被告，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判处十三个月监禁，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判监十二个月，何桂南被判处六个月监禁。至于早前认罪的五名被告，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判监十四个月，前常委蔡耀昌被判监十二个月，前常委梁耀忠同梁锦威分别被判监九个月，民主党胡志伟被判监四个月两星期。法官判刑的时候提到，李卓人在案中角色突出，蔡耀昌同梁耀忠在保释期间犯案，他们知道会面对严重后果，即使他们在其他案件被判处缓刑，缓刑在本案中并不适用。屯門保良局香港道教聯合會圓圓小學上星期向學生播放由教育局提供涉及日軍侵華處決平民和嬰兒被殘殺的片段，引起部分學生恐慌和家長投訴。有小四學生說，當時看到片段很害怕和不開心，有同學回家之後情緒不穩定而哭。他又說，今天學校安排特別課堂輔導學生情緒，老師說學生可以將感受寫在紙上，老師會再安慰有需要的同學。有学生说，上星期观看有关片段的时候觉得好惊，当时老师叫惊的学生可以离开课室不用看。校方和办学团体保良局回应说，得悉有部分的学生感到不安，校方十分关注，会疏导学生的情绪。校方日后亦都会倍加留意，按不同级别的情况适切调整教材。海关破获二十年来最大宗走私香烟案件，拘捕三名男子，并扣查五个怀疑涉案货柜，检获470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1亿3000万元。海关今年全年共破获3811宗私烟案，合共检获4亿500万支嘅私烟，检获私烟数量倍增。海关说，案中的私烟以海路进入本港，并计划存放在货柜场内，再分拆到市区出售，不排除犯案人士因为圣诞新年节日临近，加上物流供应链紧张下囤积大批的私烟，准备在节日期间出售。海关又相信，除了在本地出售，不法分子亦都会将私烟出口到欧洲和澳洲等地，相信不法分子会利用圣诞和新年的物流旺季，鱼目混珠偷运私烟，海关会调整策略。一项调查发现，脑痫患者的失业率超过三成，有43%的受访者说，病症对受雇或维持工作有负面影响。负责研究的机构在2019年向年龄介乎16至65岁的脑痫症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成功收回138份有效问卷，发现超过 66% 的受访者参与劳动市场，近八成脑痫病情较轻微，属局部性脑痫，而近四成受访者具大学或以上程度的学历，但仍然有超过三成人失业。而75%在职的脑痫患者中，平均每个月出现两次局部性脑痫发作，影响日常生活。局部性脑痫俗称小发作，患者会好似出现梦游或者是无意识的行为，一般是维持几秒至几分钟。研究团队期望企业、机构团体和政府合力推动脑痫症教育活动和培训，消除公众的误解，逼更多脑痫症患者融入职场工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冷。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 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有几宗意外事故同大家报告嘅。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喺和富中心对开咧，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噶啦，系多车啲啦。九龙都有几宗意外啊，咁就龙翔道去荃湾，喺狮子山隧道桥底咧，较早前就有意外事故，而家就需要处理个现场啊，暂时嗰段嘅龙翔道西行线不能够通车，龙尾已经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噶啦，龙翔道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因为有意外需要处理，暂时嗰段嘅龙翔道西行线咧不能够通车，塞到去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而呈祥道去荃湾都有意外啊！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嘅第二线，呢个系应该系坏车吓，有坏车事故啦，都系多车啦。咁啊，龙尾去到龙翔工业大厦附近。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对开嘅第二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龙翔工业大厦。新界方面呢，西贡公路去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啊，来往方向咧都系有意外嘅，咁亦都系塞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西贡消防局嘅西贡公路白沙湾段，因为有意外，咁来往方向都塞车啦。龙尾分别去到康湖居同埋西贡消防局。咁啊，啱啱收到新消息咧，龙翔道之前话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嘅意外事故咧，就开翻部分行车线，不过都系塞到九龙湾噶啦。隧道方面，而家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就排到去铜锣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芜湖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嘅龙尾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隧道入口范围都是比较多车的。还有补充新界的一些资料。屯门公路去元朗之前近住屯门医院对开那里的意外事故清了场，交通大致回复正常。但是近住杯道路海荣路一带就还是多车的。渡轮方面看看大家啦，因为机件故障 的关系，富裕小轮在六点钟来往沙罗湾至屯门的班次是会临时取消的。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以及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So so so. Bossing 啊，你觉得我哋系咪好拍档啊？ 斌神，梗系啦。能够在你创作或者做事上面找到夹的人做好拍档不容易，因为当大家夹的时候，很多事不需要讲到那么明白，大家就知道了。就好像这位朋友一样，他上个星期又出现在骚动音乐，亦都有介绍一路以来甚至新的派台作品，都找到好朋友 Daniel To 合作，他叫做 Lester Lamb Cold deep in my bones, how did I end up here? Did I fall all the way? Memories I can't traceThe darkness spread the fear that has been in my way. can hardly feel my fingers running through my face. I'm losing senses, floating in the midst of space. Where am I now? I hear a thousand words. Could there be ghosts residing instead? Hope to see the light between the skyline side. To hope it's me. To monsters sleep at night, or will they catch me? 最新作品啊，嚟自 Lester Lamb， 叫做《Do Monsters Sleep at Night》。好朋友 Danny Po 有帮手编曲同埋监制嘅。 The sun.

再不求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没气息的人，和谁一直接吻，用尽我的生命，用尽你的生命，为尚有的安静和轻盈而拼，为尚有的呼吸能存在到过分，愿没气息的人从来不惧忧惧，伴着勇闯新世界，便靠便靠灵魂，人未揭开新现实，仍旧脱身，不必焦急，抱住我可以歌可以泣，别太担心，抱住渴望徐徐的下沉，大爱多深，抱住我可以死可以生，沉要呼不要吸，向下沉。 如果要讲近年文字和旋律创作的合拍度，我会想起冯咏琪和周渝民这对拍档。然后再加上咏贤这位歌手，这个三角组合继续创作他们的共同作品，有刚刚这一首《沉溺》。 像你曾认识你，像全部忆记你，早抛弃太遗憾，想遥望穿你，直觉这刻你有太多可揭秘，这场游戏 三年再推出广东歌，跟你合作的朋友有同你一起做摩天动物园的 Team 啊。 这两个你异常地抽象，为何熟悉地义，仿佛似我幻象，怎去变真相， 听下邓紫棋的新派台广东作品。 这两个你， 两个你。好啦，呢一 pair 嘅朋友啦，佢哋都相识咗好多年，玩咗好耐啦，一齐。终于都推出佢哋一齐创作啦，嚟唱嘅作品。 从落魄的宇宙掉进星球，是你在挥两袖上半左右。其实我想退后，自信不够，唯独你使我不会保留。能遇见相信是缘分深厚，是个伴跟礼物还是良友，如拳头因你在就会得救，关系无限力情好。小宇宙未算足够，宏大理想你跟我追求，闲话语琐碎事留在心头，共晚饭消化后如像陈旧，无用再惊怕着地厚天宽，生命太短限时拥 与别不同的兄弟，我会这样形容他们。有吴业坤和柯新芳的派台作品。叫做难得你和我。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雷利话，欧盟正系同美国同英国讨论可能对俄罗斯实施嘅新一轮经济制裁，但唔会喺当地星期一作出任何决定。欧盟同美国喺2014年7月喺能源、银行同防务嘅领域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正系考虑喺俄罗斯一旦试图入侵乌克兰嘅时候追加制裁措施。博雷利形容欧盟在事件上处于威胁模式，无论如何都会发出明确信号，就是假如俄罗斯对乌克兰有任何侵略行动，将要付出高昂代价。俄罗斯再次强调无意入侵乌克兰，副外长克亚布科夫较早时 副外长李亚布科夫是较早时形容美国莫名其妙沉迷于所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讲法是无中生有，亦都不可能发生。而华盛顿既没有道义，亦都没有政治权利评论莫斯科在俄国领土做的事。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晴朗和干燥的天气。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8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几单的意外和坏车事故。咁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之前近住思瑞桥底的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嘅交通非常挤塞噶。而家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咁亦都影响到反方向去观塘的车龙排到近松屋村。而清水湾道落去龙翔道方向，车龙就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佐敦谷公园。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思瑞桥底有意外，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牛头角下村和伟业街近常怡道，反方向去观塘龙尾近松屋村，清水湾道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谷公园。另外在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之前的意外都是处理紧，而家呢一段的西贡公路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南围和大网仔路近木棉山。就是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因为有意外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龙尾去到南围和大网仔路近木棉山。至于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蝴蝶谷第二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交通回复正常。出咸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理工大学的意外事故亦都是已经清场，车龙有大消息，而家龙尾去到东九龙走廊近学园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就排到空庄道桥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挤塞，车龙排到纪元。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骏星工厂大厦一段交通繁忙，龙尾在柏鹅湾。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近龙日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科学园落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大家记得一起投票啦！ 喺香港，大家都为咗未来不断努力。而你的一票可以让我们有个更美好的未来。12月19日立法会换届选举还有6日，投票时间为朝早8点半至夜晚10点半，记得投票。有疑问请上 elections.gov.hk 或致电2891-1001查询。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立法会换届选举12月19日举行，选出90名有承担、有远见的代表，当中20人来自分区直接选举，4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出，30人由功能团体选出，为香港开创未来，为我哋建设更美好的家园。你的一票好重要， 为港为己投一票。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 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唔只系交通工具，亦都系文化象征，剑甲系我哋嘅集体回忆。唔同背景嘅香港人对丁丁又有啲咩唔同嘅故事？电视节目《香港故事：世纪物语》今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不负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 ，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 喂，边位？ 你好啊，我哋港台噶。 吓， 我真系恭喜你啊！ 吓， 恭喜你上榜啊！每个星期，骚动音乐都会打俾一啲音乐单位， 以整齐嘅制服、友善嘅笑容， 恭喜佢哋登上最新一期中文歌曲龙虎榜。 所以我哋呢个环节叫做 我真系恭喜你啊！哇哇哇！ 哇哇哇！嚟啊嚟啊！好忙啊，今个星期 点解啊？ 有两个电话要打，个星期都有 两个电话要打。个星期都忙啦、啊，呢、這个星期啊，我哋又打电话俾咧中文歌曲龙虎榜上面嘅上榜单位啦。咁我上个礼拜破例完咗，今个礼拜就冇破例啦，冇乜特别啦，系啦，未有得打住啦咁。咁跟住，所以就大家听住啦，我哋会有两位朋友打，恭喜佢嘅。第一位呢、這个 听唔听到先？知道佢忙紧嘅，因为 咦？喂，我哋港台噶， 喂，我真系恭喜你啊！ 华纳噶 咩啊？ 你华纳噶？ 哦，你华纳嘅，我知道啊。 第一个我哋打通嘅电话有 MC 张天赋， 你好啊 ，Hello， 嗨， 你听唔听到有啲烟花声啊？ 系咩？ 系啊，彩排紧啊嘛，帮你一阵你都放噶，放唔放噶？ 一阵间唔放， 唔放咁而家帮你放咗先啦。 系啊， 多谢你啊！ 知你忙紧、啊， 系咪忙碌紧？系咪化妆 set 紧头啊？而家 系啊系啊，咁啱喺 artist room 入边。 哦，有咩搞啊？一阵间今日 转头会喺music room 开一个小型嘅音乐会。 哦， 有个 meet and greet 嘅。 系。咁所以系啦，啲朋友自己今晚有机会见到啦。咁而家即系化妆 set 头，俾少时间我哋打邀下你啫，好快嘅啫。 冇错，所以话点可以唔可以恭喜你啊？呢、這个星期咁多事情发生。 因为啊，你嘅派台嗰几年咧，今个星期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攞咗 number one 嘅。 Yeah！ 恭喜你啊 ，MC！ 因为呢个系咪我第一次喺港台嘅第一首冠军歌啊？ 系啊， 所以为咗隆重其事咧，我哋有四句嘢要赠一赠你，贺一贺你。 系啊，系、啊，我等咗好耐噶啦，我知一定会有呢个环节噶。 好啊，嚟啦，我哋今年大热男新人， 港台首度拎冠军， 记忆棉助你解困， 又有新歌劲到晕啊！ 耶、yeah！ 有冇令你失望啊？ 冇。 喂，但系好劲喎，你好勤力喎，一年出咗五首歌咯。 系啊，其实最新嘅嗰首歌其实都意料之外嘅，原本都唔谂住 plug 嘅，咁但系后屘公司商量过之后，觉得啊呢一首都应该系送俾 fans 嘅歌咁样，所以就啊不如 plug 埋佢啦咁样咯。 哦，因为呢一首歌就你自己都有份参与创作啊嘛，作曲嗰度，同埋因为 系啊 好朋友系咪啊？ 其实当时系真系好无聊地，我哋啊冇嘢做喎，跟住就不如写歌啦，咁就无啦啦写咗一首歌出嚟，其实系好随心噶。 系啊， 几耐之前写啊？咁有冇啊？系几耐之前？ 好 随心， 好近期内嘅事嘅咋，好似系十月嘅事到嘅咋。 哦， 跟住写完就即刻就攞咗嚟整啦。 嗰时系 show 后定 show 前啊？其实 应该系 show 后啊 ，show 后即系发份 show 之后。 哦，哇，咁真系好近期写起，即系所以你就话本身真系冇谂住会出就，因为都十月先写啦，冇理由咁快又出咁样样啦。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可能我原本都谂住可能摆喺EP 度做 side track 噶咋。 系 系啊， 都冇谂咁多啊。不过既然公司支持，出埋 啦，系咯，冇所谓啦。 系啊，系啊， 最紧要 fans 开心啫。 系啦，咁首歌嘅 message 都很好嘅，咁今晚就会喺各大平台会有得听噶啦， 系、咁至于 如果、 你讲系你讲咧， 如果想知呢首歌嘅故事，你下次记得再请我上去做访问，再深入同你讲解。 喂，呢啲基本嘢啊， 基本啦、 啊，除咗 fans meeting， 仲要有我哋呢啲定期 meeting 噶嘛 ，RTH meeting 嗰啲。 喂，但系咧，即系记忆棉今次成绩好好啦，即系不论我哋喺电台嘅播放率，或者可能网上 平台、 其他平台，即系大家都好喜欢呢只歌，会唔会都对你嗰、那个呢只歌对你个意义特别大啲咧？ 其实本身都好大，都大噶啦，同埋亦都冇真系冇预计过会咁受欢迎，会有咁大回响嘅。 系 啦，真系好似同反面无害一样，真系随心觉得啊，我做一首自己中意嘅音乐，但系希望佢哋中意啦，即系怀住呢个心态嘅啫。咁但系，佢哋估唔到最后个反应咁热烈嘅。 系啊，都一路见到，即系网上亦都见到唔同 post 都会讲你嘅作品一路出，跟住佢哋都即系都系赞好咁样。咁你头先都有讲过啦，即系 EP 咁样，有冇个期大概知道几时会面世呢？ 其实咧，今日嘅呢一个嘅音乐会咧，其实那个买嗰个 package 系会包埋个 EP 嘅。咁、我谂应该系啦。咁但系因为暂时仲印紧啊，咁所以可能系好多嘢处理紧。咁可能我谂十二月尾应该就会。 系，咁大家可以留意住 MC 嘅呢一张出道呢一年嘅一个 EP 咁样啦。 麻烦印多少少，我惊到时我抢唔到，因为 今次都大数量嘅，其实印得，咁所以希望大家都有啦。 系啊，大家就继续留意住啦， 冇挨炒价 系啊，唔好啊，千祈唔好。嗱，而家咧，我手上面有两首歌，一首咧就系、是。冠军歌几年，一首就系时候不早。 你又玩呢嘢？ 我交俾你决定啦， okay, 我俾 MC 决定啦。 你想 播边首？ 咁既然已经成为冠军歌，咁不如就时候不早啦。因为我觉得咧，时候不早都算系几亿年嘅其中一个续集嚟，我觉得系，即系可能系一个分支，一个结局嚟噶，系啊。 系。 咁个结局我就拣咗系时候不早啦。 好啊， 好， 时候都唔早啦，佢要准备个 show 啦。 加油啊！加油啊！ 好 ，thank you， 再 次 恭喜你 MC， 拜拜。 多谢多谢，拜 拜。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以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楚，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the memories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when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一秒钟先发觉，心中有太多感觉，太多傻话未讲。如今我怕眼泪都流光。你记得记得我。 上次讲嘅 MC 嘅纪念攞冠军，啱啱播呢一首咧，就紧接住纪念派台嘅，叫做《时候不早》。喂，我哋港台噶， 我真系恭喜你啊！ 多谢啊，你恭喜我咩啊？ 恭喜你，好靓啊！ 大家咁话啦， 我哋第一通电话打咗俾 Misha 叶巧林嘅 ，Hello，Hello，Hello，Hi，Hi，Hi， 好多嘢恭喜你嘅，恭喜你出碟啦，出新歌啦，同埋新歌咧登上咗我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难道我还未够难啊？ 多谢你哋啊，咁支持我， 系啦，我哋要支持啊，身体力行，我哋有个传统就会有啲押韵嘢送俾你啊嘛，所以我哋呢家都即刻表演俾你听啊！ 好嚟 啦嚟啦 嚟啦！新碟 last part 贺圣诞， 难道我还未够难？ 总结三年嘅时间 ，Y 文阿 Phil 一齐玩。 哇！ 满唔满意啊？满 唔 满意？ 唔错啊，唔错，几好，几好，有 进 步，有 进 步。 系啊，将呢一首歌少少嘅 background 放喺里边啊，即系新碟里边呢一个呢只系咪叫做 round up 咗？即系过去几年嘅作品之后放喺呢只碟嘅一 part 歌咧？ 系啊，系啊，当系一个三年里边嘅小总结咯。系啊，将里边发生过嘅啲嘅心路历程啊，咁啊写咗喺首歌，即系回顾翻啊，经历咗有几多嘢，有几难咧，条路行到今日咁样。 咁呢一个呢首歌嘅出现嘅概念系自己去谂啊，同公司倾啊，点话点样样出现嘅咧？去到有呢首， 我自己都几 surprise 嘅，因为系公司 surprise 我啦，系开咗个 group 就阿 Phil 帮我写歌，即系第一下嘅 surprise 就已经 wow 咁样啦。 嗯， 跟住之后我就自己 suggest 话，今次可唔可以搵 Wyman 填词啊？因为即係好多好想合作啦，咁亦都知道係好好唱啦啲詞，咁所以就提出咗呢個意見，咁咁公司都幫我搭到呢個橋梁啦，多謝 Edward 啦，咁亦都喺中間都寫咗自己一啲咁即係依幾年嘅一啲感受啦，咁就過咗去 Wyman 睇咗我都 digest 咗我嘅一啲感覺，咁就寫咗一份。可以话系励志得嚟，都有带少少黑暗嘅现实喺入边啦，咁样嘅一首歌咯。 咁啱你话即系可能写咗一啲嘅文字俾 Y 文去，即系总结咗过去自己几年嘅状态啊，嗰条路。 嗯、 即系如果要简单，可能即系一个句子或者咁样去形容你讲嘅嗰篇嘢会系 写咗啲咩？ 写咗啲咩咧？即系比较简单去 summarize。 简单啊，会系辛苦嘅，长时间嘅条路唔难行嘅，但系都坚持行落去咁样咯。 嗯。到今次 Y 文寫起咗呢份好好嘅詞俾你，去唱咗呢三年嘅一啲辛酸啦。咁其實會唔會唱完之後個人發現，爽咗好多，即係可以將呢件事抒發到出嚟咁樣？ 絕對係啊！其實絕對，我第一 手拎咗个词就即刻唱咗先，咁其实都已经系喊到傻咗啦。咁亦都喊完之后系觉得系轻咗嘅，即系一啲感受一路都可能未抒发，冇一个桥梁去咁样抒发出嚟啦。咁就啊 release 一个 release 嚟嘅，觉得啊嗯系啊，呢条路系我自己选择嘅。咁但系一路都有人见到，咁其实系开心嘅。 有冇發現？因為呢張碟裏面收錄嘅歌都係過去呢兩三年啦，即係你有派台嘅歌咧、嗯。你聽翻自己個，即係咪都有覺得自己的歌裏面都有啲轉變噶？ 有啲轉變噶，其實即係之前即係可能未比賽之前嘅歌啦，係第即係好似第三身咁樣講一個女仔嘅戀愛故事咁樣啦。咁去到我諗去到浸浴嘅時候，就真係開始剝開。即系 Misha 嘅，即系嗰啲洋葱啊，剥开晒层皮啊，咁就去真系去了解究竟里边系发生紧啲咩事咧。我相信喺比赛嘅里边，大家都一路睇到啦，咁就将我里边嘅嘢就讲出嚟俾大家听，俾大家知道咁样咯。 嗯， 系啊，咁 even 即系可能唱歌方面，都有少少嘅改变啦。直至到譬如我呢一首难度，我话未够难，其实系大家唔知道有冇一个感觉，就是我比较是用说话的方式啦。咁呢首歌都冇话要有啲咩嗌位啊，啲咩嘢点样嘅唱歌，点样唱得好靓啊咁样。其实是想即系讲出自己嘅心声。咁所以特别拣咗一个比较低啲嘅 key 啦，接近啲讲嘢啦，令到大家可以更加去投入去听说话 more than 听。我唱到点点点点咁样咯， 嗯，即系除咗亦都系一种鼓励俾听紧嘅人，同时都可以讲出咗啊我自己啊呢几年系点样样啊，即系呢一个会重要啲。 嗯，系啊系啊，我觉得呢个系比较重要，同埋呢首歌相信即系好多人都会有好大嘅共鸣，即系唔只系单单系我自己追梦嘅过程系比较难，其实人生本来都系已经好难嘅一件事，无论你喺工作上面、生活啊、屋企人啊，所有嘅嘢其实都会有攰嘅时候，攰嘅时候你真系都唔知点样继续行落去，咁就系嗰 moment 你都要停一停，去唞一唞，去 acknowledge 自己嘅攰啊！有阵时咧，我哋会逃避，觉诶唔紧要啦，会继续去啦，继续去，即系其实要俾时间自己沉淀，去休息咯。 系咁，所以大家呢个时候我哋就会播你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亦都上个榜嘅《难到我还未够难》。感受阿 Misha 你啱啱即系讲嘅嗰种，希望俾力量大家嘅嗰种感觉啦。 系，亦都再次恭喜你，祝愿你成绩越嚟越好啊！ 多谢多谢你哋嘅支持。 Thank you Misha，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天跟揭你皮，无尽期。若大气慢一些，自练成才争气。也望如路有些饼干碎，鼓励我，而不必一直空肚强行前进。求黑马变传奇，现实却每天给我运。多的杀机，未让我坐低止血有泪挨打气，我用朝着理想打出去的力气，每一天不再改进我来迎战，何解也赢不起，难道真是天开眼，做着我最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只可换八成，难保。情难道如此平无掌声？ 难到我还未够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英六四集会案，八名民主派人士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罪成，被区域法院判刑四个月两星期至十四个月不等。法官胡雅文说，案发时社会事件并未完全消失，港英起出现的疫情是另一个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法官表示，社交距离措施并非打压工具，但被告呼吁群众违反措施，法庭要考虑判处具阻吓性的刑罚。法官提到被告漠视风险，傲慢地认为他们悼念的权利比起保护公众免受公共卫生风险重要，即使没有爆发感染，亦都没有扣减被告的罪责。法官说，被告李卓人当日角色突出，部分被告保释期间犯案，他们知道会面对严重后果是加刑因素。正就其他案件服刑的被告，本案刑期和之前的同期执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和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两人总刑期都是二十个月，蔡耀昌十二个月，梁耀宗判囚九个月。警方上星期五聯同入境處在多區掃黃，拘捕兩男三十一女，其中兩名四十七歲相信是賣淫集團管理人的本地女子，同埋二十六歲涉嫌提供同二十六名涉嫌提供性服務的女子。湾仔警区处理助理指挥官何少东话：，今年七月大规模扫黄行动之后，留意到一些低端按摩场所好容易翻身，有理由相信九间场所源于同一个犯罪集团，透过放蛇再次展开拘捕行动。对于警方国安处前处长蔡展鹏今年三月涉嫌帮衬无牌按摩院，涉事按摩院在早前的行动被扫荡，负责人被检控。被问到涉案集团是不是同事件有关，何少东说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无法提供相关的资料。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十八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二十二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听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气温稍为回升，今个星期后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十九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意外事故啊。咁啊，九龙区咧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咧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而家仲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去荃湾方向咧，龙尾就去到观塘道近住启福道噶啦。东行线去观塘都多车噶，龙尾去到苏屋村。龙翔道去荃湾之前近住狮子山隧道桥底的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去荃湾嘅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住九龙湾启福道，东行去观塘咧龙尾就排到去苏屋村，可以嘅话揸车朋友就尽量改路行啦。另外就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较早前都系有意外事故，咁啊呢宗意外事故咧就清咗场噶啦。咁啊曾经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取消咗噶啦。不过仲系好多车。去九龙方向嘅龙尾排到去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去西贡嘅龙尾就排到去大网，去到呢个打鼓岭新村嘅。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段之前嘅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来往方向仍然非常多车。隧道方面咧，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龙尾就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同埋万兆湾仔嘅支路咧，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龙尾就去到呢一个启德隧道，启德隧道而家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又嚟到每逢星期一六点半打后嘅呢个环节，槟城 Monday Blues。有时咧都会做到冇乜头绪嘅，冇头绪，我觉得最好就系听 City Pop， 因为 City Pop 入边其实融合咗好多嘢，亦都正正代表住嗰个年代嘅一啲创造力，不但只系音乐啊。 My troubles disappear. It's magic. The way your little fingertips make my heart do double quick. It's magic. And when you smile at me that way, you can warm the coldest day. It's magic. It's magic. And even when you're gone, I hear you laughing in my mind. It's magic. And all I have to do is think of you to make the music start to play. Then I stand down the street and the people I meet stop and say, the girl with magic ways, and it's true, I might as well give it, you cast a spell on all my nights and days with pure sweet magic ways, when I go to sleep it seems, rainbow stardust in my dreams, it's magic. 有我其中一位非常之喜欢嘅 City Pop 嘅音乐人，佢叫做山下达郎，有呢一首嘅 Magic Ways。咁啊，讲起山下达郎咧，就不能够唔提呢一个嘅。 佢叫做大冠苗子。两个非常之有关联，因为两个都可以话系 City Pop 嘅好元祖级嘅人物，而佢哋亦都曾经组成一个组合叫做 Sugar Babe。咁啊，当然后嚟除咗 Sugar Babe 呢个团体组合嘅作品之外，佢哋亦都有自己个人作品啦。但你会发现，其实佢哋两个人嘅风格咧，唔多唔少都有少少影子喺当中嘅。听过有大冠妙子的 Crystal City， 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些 City Pop 的作品呢？其实绝对是一个创意的体验来的，因为当年 City Pop 的出现呢，可以说混合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例如是 Folk、Rock、Disco、Jazz、Surf Music 等等。同时间呢，在那个年代日本的时装也有很多很爆炸性的想法，例如是有山本耀司的出现啦，川久保玲啦，所以那个年代绝对是可以说是一个充满创意的年代来的。跟住下来这位呢，是以钢琴见称的。 叫做 Wendy Matthews， 而大家更加需要留意是当中的钢琴同埋底声嗰版男声。佢叫做佐藤博。是山下达郎一路赞誉话佢系日本最好嘅钢琴家，亦都系可以同呢个坂本龙一齐驾并驱嘅。因为想当年咧，佢系拒绝咗细野晴臣啊，佢邀请佢加入呢个 YMO 嘅组合，后嚟咧，所以先邀请咗坂本龙一组成咗呢个乐团，而有呢一首作品啦。佐藤博 featuring Wendy Matthews 的 Only a Love Affairs， 去到今天最后一首的作品。绝对可以说是 City Pop 一个很长年累月很重量级的一个推手，他叫做郭松敏生。 点解话佢系其中一位最强力嘅推手？系因为佢几乎玩 City Pop 玩足咗40年，1981年出道，直至到近年佢仍然有推出新嘅作品、新嘅专辑。结束今日的槟城 Monday Blues， 有郭松敏生的 Crescent Adventure， 亦都是他比较早期的作品。我们明天同样时间苏动音乐再见，拜拜。